现在祝你的众儿女在圣所里面期待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但主你自己的圣善的灵在这里掌管，使人的软弱不拦阻你自己话语的传讲，让你自己的百姓心灵也被洁净，带着期待静候，主啊，等待你自己借着圣灵和主自己的话语来向你自己百姓说话，帮助我们在这充满破碎、充满孤单、疏离的时代里，能够活出你自己儿女彼此相爱的生活来。奉耶稣名求，阿门。在教会一段时间，你就会被邀请参加团契。刚来美国的人不太知道团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后来去教会一段时间发现，哦，团契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啊，唱歌。基督徒最喜欢做两件事情，知道吧，是什么事情？唱歌跟吃饭。我们有些西北的同学一来这里就发现，哎，基督徒很喜欢做两样事情，都很开心，唱歌跟吃饭。团契这个词我们来到一起一段时间，刚开始陌生，后来发现，哦，原来团契就是礼拜五晚上或者礼拜六晚上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唱几首歌，然后在一起有的时候还吃饭，然后后面就读神的话，甚至后面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我们把团契就等于某一种教会的活动，我想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不完全是圣经里面所教导什么叫团契。刚才讲的是一些团契的外在的形式，我们活动的方式，但是真正团契的内涵，我们来看神的话语今天怎么教导我们。在美国这个时代，美国这个社会，很多长辈来到美国探亲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孤独。不但是在街上很孤独，在自己家里也很孤独。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没多久，一位南京大学的一个化学还是生化的一个教授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住在一起。可是 有一天他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小黄，美国人都到哪里去了？我也刚来，我说美国人，他过几天以后我也回答不清楚到哪里去了。他说到街上去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因为他刚从南京大城市来的。然后过几天他说，哦，我明白了，美国人都在房子里和车子里。这是一个教授大的发现。有些长辈来这里探亲以后发现很孤独，到街上去打招呼有些人很热情，但是话语不通，然后一进去他们摁一下什么东西，车库就关上了，就看不见了。早晨车库里打开就出来了，从车里出来的，而且只有什么时间看得见呢？就是遛狗跟推垃圾箱的时候，垃圾桶的时候可以见一会儿，那些时间多半也不适合聊天。在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美国社会的问题。有一本书叫《陌生人的国家》，是Vince Parker 写的，英文叫《A Nation of Strangers》。在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个人的孤立渐渐成为当代主要的社会事实，许多人深受无根或者日益被忽视的感觉所困扰，他们生活在持续改变并且缺乏群体感的环境里。家乡这个词汇可能在这个时代会从我们的语言中间消失。相当多的居民对人和地方都存有疏离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群体生活都有破裂的经验。我们正处于分裂中的社会，我们显然为下一代的人们留下了冷漠的遗产。”这是一个 具有先知性洞见的，半个世纪以前看见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要带来这种用很简短凝练的语言来描述一个因着追求个人的自由到了极度极端个人主义啊，不是个人自由，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到了一个社会出现支离破碎，在情感上，在群体生活上一个破裂疏离，缺乏一种连接的一种生活当中，给后世留下冷漠的遗产。这是一个社会的现实，甚至有些人说到了教会也没有例外。到了教会，弟兄姐妹礼拜天做了礼拜，特别是那些大型的教会，就更加一种迷失的感觉。我们一位弟兄到了外地去，到了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他打电话来说，牧师啊，我在那里迷失了。我说怎么会呢？他就讲到大教会里面在这个方面的缺失，然后开始留恋过去在这里团契的生活。当然作为牧师听起来又伤感又很觉得弟兄姐妹想念我们。不是说大教会都一定这样子，但是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不但在社会上存在疏离感破碎感，甚至在神的群体百姓里面，若是我们不注意一起彼此的帮扶，彼此的关爱，活出教会圣经所教导的团契的生活，我们仍然内心深处存在极深的孤独。有人说在人群里面莫大的孤独在于人群里面，这话是有道理的。以前跟大家提过，在80年代初在北京读书，有一天到了王府井大街，80年代王府井大街已经很多人了，我很喜欢去王府井书店，哇，那里好多的人，门口那边好多好多的人，然后再过来一点点有一个北京百货商店，那个人更多。那天从百货书店里面再出来，在百货商店里面看见，哇呀呀，都是黑乎乎都是脑袋，其实，但是我居然看过去，那天突然间产生一种孤独感，就是这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那时候想起来一句话，是人的孤独感莫过于淹没在人群海洋里，人海洋里。还有一种孤独，有人说是在一群你认为很亲近的人中间失去了心灵的连接。所以在家庭中间，当婚姻出现情感的问题的时候，亲子出现问题的时候，那种孤独感可能深过我们在大街上人不认识的人群中间的孤独感。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期待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种应该有的团契群体的生活，但是我们却没有活出来，以至于那种期待不能够实现的时候，那种失落，那种失望，以至于在神的儿女中间生活，我们也带着深深的孤独，深深的疏离。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第2章那里看到，原来在圣经中间有一个设计，神的设计应该过怎样的团契生活。在这之前，我们想首先思想神的心意。既然现实里面这么破碎，这么疏离，那么我们应该看到神有什么样的设计呢？神的心意里面，在创造和救赎两个方面都看见他要设立一群，要创立一群神的子民。从创造上，他创造的时候，他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跟女可以关联，男跟女之间可以交往的。神自己是三位一体，他中间可以互动的。所以我们的神不是单一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神可以不创造我们，他也可以互相彼此相爱，但是他是出于爱创造了我们。他创造我们里面还提到，创世纪里面还提到说，那人独居不好。有些姐妹说那是男的独居不好，我们女的没问题。可能在这个方面女的会比男的强一点哈。我们看到那些长辈配偶过世的时候，要是太太过世了，多半男的就 survive， 就 就是存活着就辛苦，更辛苦一些。如果是妻先生过世了，这些都是很孤独的时刻，但是好像忍耐力会可能会强一点。但是这地方不是只是说男人独居不好哈，其实人的独居都不好。另外一个，上帝在救赎当中的心意，他创造我们要彼此关联，他救赎我们是归入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称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神救赎我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单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那个很重要，但是他创造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说我们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在中间我们是彼此为互为手足的。所以我们在一起，上帝创造我们在一群一群人在一起，不是我们每个人得到救恩离开世界以后到天上去那么简单。他的心意在创造和救赎里面都是让我们成为上帝所爱的一群人，成为他的子民。不但是我们个人跟他有关系，我们还要有彼此可以有关联。所以在灵命塑造这样的一个很深 spiritual formation 这样很深的一个思考里面，圣徒们总结了三个主要的灵性塑造，也就是灵性成长的三大要素，还有很多因素。这三个，一个是神他自己的话语，或者神的话语，然后是圣灵。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成长，是生命的粮，圣灵是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保惠师。但是我们常常会忽视到圣徒，这圣徒不是说完美的人，是一群属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在一起，我们彼此帮扶，彼此提醒。有一位基督教教育家叫 Peter Dyson， 他说 We need God's community just as we need God's word and God's spirit。 他提了非常好的，我们需要上帝的群体，就像我们需要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语一样重要性。所以神的话、神的灵和神的百姓，这三点我们今天特别强调，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生活在神的儿女中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在之前我们先看什么叫团契。刚才提过团契在希腊文里面叫 koinonia， 这个词特别提到是因为很多时候英文中文翻译都不能够把原来完完全全的意思翻译出来。提到团契的时候，刚才弟兄的祷告，主席祷告非常好，提到我们不但与神相交，我们也要与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团契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团契就是灵里面很深的一种契合， fellowship in the spirit， 在灵里面很深的契合。那首先这种契合是与三位一体神的契合，与圣父、与圣子、与圣灵。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说，特别是讲到将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永远的生命介绍出来的时候，就是约翰亲手摸过、亲眼看见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彰显出来的时候，他说他这样做是乃是他与父相交，而且并且与子相交，与圣父、与圣子相交。什么意思呢？英文里面就是 koinonia， 希腊文就是 koinonia， fellowship， communion， 在古代的英文里面称 communion， 很深的一种契合，灵里面的默契。在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后书的书信里面，也是你们常常在会里面听到牧师们的祝福，里面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爱和圣灵的什么交通，圣灵的交通 fellowship koinonia， 不但与圣父与相交有相交契合，不但与圣子耶稣基督有相交契合，也与圣灵有交通，也就是相交和契合。这就是团契。所以团契不但是与神三位一体的神有密切的灵里面的相交，它也是信徒之间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团契。所以这地方团契，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圣经意义上团契只属于神的儿女中间才有的。我们平时教会的团契，那个把它当作 fellowship group， 一个团契的群体里面，我们欢迎慕道的朋友来这里。但是灵里面我们还不能跟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有一种灵里面的契合，这是现实，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福音朋友我们欢迎也邀请他来到团契小组，但是他们是我们要去把福音带给他们的，也是我们关爱的对象。盼望有一天他领受福音的时候，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灵里面的契合。我听到弟兄姊妹讲，哎呀，我跟他讲话讲不通啊，灵里面不通，你知道不通什么意思吗？就是没有真正的一种团契。在团契这个词，我们以前聚会处的传统，我的家庭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传统，老一辈传道人都说交通，我以前听不懂这个词，他说我跟弟兄姊妹今天有一段时间交通，大家知道交通什么意思吗？交通其实原来是沟通的意思，但是沟通它比交通比沟通还要深的一种沟通叫交通，不要糊涂哈，交通不要翻译成英文，我们就有翻译，不要翻译成 transportation 那就错了，它是 communication 或者 fellowship communion， 不是地上的车辆交通哈，这个是彼此相交而且邻里相通，这个交通这个词其实是非常好的，是聚会处你们弟兄姊妹常常用的，非常好，灵里面相交彼此相通呢，这是真正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中间在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一起交通，非常好。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彼此或者彼互相这样的词汇，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圣经里面讲到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代祷，彼此分享，彼此同心，彼此相顾，彼此担当重担，彼此顺服，彼此鼓励，彼此教导，彼此建造，有些地方提到彼此监督，甚至彼此劝诫，这地方就是提醒的意思，就是你做错事情的时候，真正爱你的人还要给你指出来，哎，你这地方做的不合适，这是真正爱你的人，当然他要做的非常有技巧，帮助你能够真正认识到他是爱你说这些，这是圣经里面教导了很多彼此。在刚才提到在圣经里面读到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刚才读的经文，我们来看看圣经为我们基督徒的团契它设立一个很好的样本。初代教会在这里给我们至少我们看到有七个方面的特征来我们效法学习，怎么样基督徒能够活出团契生活来。这七年过去，我们在教会是应该是个有团契的教会的时候已经提过，但是我们今天再重新很快提一下，以后应用在一会儿应用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四十二章里面，第二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地方首先看到遵循使徒的教训，这地方是看见团契是以圣经为中心的，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新约的圣经，使徒的教训记录下来在团契当中，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来朗读，是有圣经教导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团契，我们的群体聚会的时候都不会忽视有神话语的教导，而且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这里经历到奇事神迹，在初代教会今天还是可以经历，神迹不会消逝，就像神还在一样。所以我们仍然为弟兄姊妹疾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为他祷告，期待神可以有超然的作为，不要失去神仍然可以超然作为的信心。大家如果不相信神迹的话，我告诉大家，我在这里活着就是个神迹。我不讲很长的见证，我的家乡大家，我最近也跟在团契里见证过，我的父亲得了肺结核晚期，在半个世纪以前得了肺结核晚期是没有救的，他在福州几大医院看过以后，都是告诉他宣判死刑，都是回家的。最后在绝望中间，这个拜菩萨多年的父亲在绝望里面请基督徒为他祷告，后来长话短说，祷告以后奇迹般，他没有吃药，没有看医生，他病得全然的医治。于是我这位父亲知道是耶稣救了他，所以发热心传福音在我们附近，也因着他人看来是死里复活的一个人， 所以福音很快就传遍我们村庄很多地方，很多人信了耶稣。然后他好以后才生了我，所以我的名字从来没改过，就是圣经里面来的那两个雅敏。我的老师从小学就开始改我的名字，好几个老师都想改我的名字，他说这个女孩男孩子怎么起这么女孩子的名字，而且怜悯的悯这个是很悲悯的，这个是不好。但是我爸爸说不能改， 你们的老师不懂圣经。所以我当我背着书包回家的时候，那些老人家都看着我，就这个孩子有这个孩子就有神迹，就证明他的父亲的确被上帝医治了，被耶稣医治了。所以我这个人存在在村庄的老一辈当中，都看见这位耶稣真的很厉害，把一个人没救的人把他医治好，所以不能不相信神迹。今天团契仍然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对上帝还可以介入我们的历史，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存着期待，也可以为我们软弱的肢体、有困境的肢体祷告。团契里面有敬拜和祷告，我们看见他们有一起祷告，在殿中、在家中，他们赞美神，他们恳切的在殿里在一起，他们也为彼此代祷。这是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团契里面有赞美神，有一起祷告。团契里面还是彼此分担、彼此分享的团契。彼此分享，这地方讲卖着田产家业，然后照着个人所需愿的分给个人，这地方不是原始共产主义，圣经也没吩咐我们将来应该这样做，这是在那个时期这样做，这是描述性的，不是命令性的。帮助我们看见在那个时期的确有些人爱心火热，愿意把田产家业拿出来跟别人分享，有这样的一群人。仔细读圣经，你后面看见使徒们没有这样的吩咐，说你要把田产家业卖掉才可以进入团契，那这样的话我们团契里面可能都是穷人了。我们还是一个常常聚集的教会，群集教会团契，在圣经里面说他们天天在殿里同心合意，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天天哦，他们团契，我们一周一次，有人说哎，太多了，两周一次好吗？其实 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听出来你不太喜欢来的，你不要告诉我我很喜欢团契，那但是两周可以吗？你很喜欢团契会不会，你见女朋友以前不会这样讲的，我们两周见一次，我太爱你了，我们每周见一次太多了。不会吧，你的女朋友肯定男朋友就会看出来你真的爱我吗？怎么会一周见一次都太多，人家是天天哦。再一次说，这是一个描述性的，不是命令式的，但是要常常聚集，团契要常常聚集，而且是一个充满喜乐和诚实的团契。在那里你看他们诚实的去用饭，他们是很喜乐的，哇，众民都很喜爱他们。这地方不是讨人的喜悦，乃是他们的生活吸引到别人，是一个客观在群体里面带来一个吸引力的生命群体，别人看到这群人很吸引人。最后他们还经历到增长，团契甚至人数的增长，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太吸引人了，别人也愿意来，神也在那里作为。我想把这样的一个使徒的模式我们运用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来看看基督徒的团契应该具备哪些特征。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应该怎么过团契生活呢？他首先要明白神对信心群体的心意，就像刚才讲过，上帝的设计是我们跟父相交，与子相交，也与圣灵有团契，然后我们也彼此相交，这是神的设计，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这是原来神要他的儿女在一起的。而且我们要因着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顺从神加入团契。这地方不是一个加入一个什么组织，在那里好像被人掌控，是你因着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你渴慕跟神的儿女连接在一起，是那样的一种生命形态。当你来到一个教会很不想进入团契的时候，要么就团契很糟糕，要么你自己也有问题。所以正常的是团契健康的聚集，你神的儿女到一个地方都很喜欢去。不久前一个弟兄来到我们中间，哦，他还是一个人来，妻子那时候还没来，他就是参加去了解不同团契，参加团契，一个人啊，祷告会也来，团契也来，甚至去看看将来哪一个团契适合他的家庭，这就很对了，非常好。这样的一种生命，就看见他是从另外一个教会来地方搬过来，他看见要加入神的群体，这是他显然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他携带这样的信息在他身上，而且立定心志，按着神的旨意，跟神的儿女们过团契生活。这是他立定心志这样做的。我后面提了五点来跟大家来看应该怎么过。 第一个，他首先要操练与神有亲密的团契和亲密的交通。一个人不能够跟神有交通的人，其实他很难跟人有很深的交通。潘霍华这位圣徒他写了一本书，说叫团契生活 Life Together， 写了这样一本书，他说那些无法独处的人小心进入群体，那些不在群体里面的人小心独处。每一种人本身都有极深的危险和陷阱，那些要团契而无独处的人陷入言语和感觉的空乏里，那些寻求独处而无团契的人在虚空自恋和绝望的深渊中寂灭。这是我自己的翻译。他讲得多好，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跟神独处，跟神在一起的人，跟神没有团契的人，其实他没有办法进入与圣徒的团契，因为他里面跟神没有连接，他不可能把生命见证鼓励带给这个群体。如果一个人很想独处，我就是一个人在一起，我跟神交通祷告，我就是跟神的儿女们不来往，这样的人他要危险，这样的人会容易进入一种虚空自恋，甚至到一种绝望的深渊里面。我们见过有些人追求很近前，但是很极端，不跟人来往，只跟神来往。你就看见潘霍华非常好的提醒我们要平衡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不说平衡，是一种交织在一起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以至于带出与神的儿女们也有亲密的交通，那样的一种生活。第二个方面是团契中间弟兄姊妹，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敬拜神。所以你平时的敬拜生活，我下礼拜还会跟大家讲进一步讲敬拜生活。我们爱神的人，我们敬拜神，特别是救恩里面发出来对神的敬拜，也可以在团契里面一起来敬拜。最近我们刚开始一个新的小组，叫活泉青年小组，里面都有很多 young professional 年轻的职业人士。有个姐妹带我们多次带我们唱歌，很喜乐。我们不只是听到那些诗歌，他自己也融在诗歌里面的喜乐。这个多好！敬拜的人他自己就是融在诗歌里面。你跟自己不太不是会不会唱歌的弟兄姐妹，敬拜不一定你唱很好的歌，专业的音乐家不一定能够真正的敬拜的。敬拜是你渴慕与神相交，诗歌是个载体，是个表达的方式，借着它把你对神的敬拜表达出来，然后你把这样的敬拜活在你的团契里面，这是敬拜。然后我们在团契中间非常重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彼此代祷。如果一个人不在团契当中，他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彼此相爱的。你就看见那些现在有些独生子女许多的社会性问题，你就看见独生子女因为很多时候被父母爷爷，所以出来一个很多社会性的问题。但是我很感谢神，我见过好几位独生子女非常懂事，通情达理， EQ 极其高，我都感到很惊讶。这跟书上写的不太一样，真是感谢主。在团契中间，第四，在团契中间要这个很重要，面对自己的软弱和破碎，并且谦卑地寻求神和人的帮助，和神和弟兄姐妹的帮助。同时他也诚心来接纳那些跟我们一样软弱破碎的人。这第四点特别重要，我们自己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软弱和破碎在群体里面，但是同时我们也接纳别人的软弱和破碎。这个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非常不容易。这需要一个在神面前的谦卑，接纳别人。基督徒接纳别人不是因为我比你强啊，我就是宰相肚子能撑船，我原谅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那个都是我们文化里面的糟粕。我们原谅别人中间有极深的自我自大骄傲，我比你强，我是宰相，我原谅你算了。 No， 在群体里面生活一定会彼此伤害，一定会有摩擦，但是那个原谅是因为首先是我们首先深深的破碎我们的黑暗，我们的罪恶，上帝赦免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这份赦免我们才容易去接纳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团契中间操练非常重要的。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在团契里面受伤了，难过了，就离开了，不去团契了，我很理解也很同情。但是我听到聚会处弟兄姊妹最近来到我们中间，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第一次听我就忘不了。他说跌倒也要跌倒在弟兄姊妹中间， 这对话听得懂在哪里吗？重点在哪里？是不是跌倒就是不是重点？不是，重点是什么？跌倒也要跌倒在弟兄姊妹中间不离开的。我软弱了，破碎了，我败坏，被人发现了，很羞耻，但是我不走，坚定地活在神的儿女中间。这是弟兄姊妹，这群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很深的一个灵性的一个遗产，灵性的财产。软弱了，破碎了，被人发现了，还羞耻了，但是因神的缘故，我还要活在你们中间，你们继续帮助我吧。这样的人他一定会长进，而且他生命一定会影响别人。我们团契生活，我们还不应该放弃。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要常常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习惯的人。所以当你不愿意敬拜，这地方聚会是包括敬拜和团契。如果一个人不参加团契的时候，他慢慢慢慢就习惯不参加团契了，他生命其实慢慢慢慢离开了群体生活，他已经慢慢退后了，他自己可能都不太知道。圣使叫约翰，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即使富有美德的心灵，若是孤单又无主人，他就像一个隔离的火炭，它只会越来越冷却，而不是越来越火热。以前大家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弟兄常常不去团契，牧师去探访他，大家听过这个故事。牧师在那里不好去责备他，说，弟兄啊，你怎么好久没来聚会了？不敢这样讲。就在那里，两个人相信是冬天，在那里就把一堂他们在烤着火，这位牧师就把一颗炭把它放到边上去，哦，一下就黑了。过一会儿呢，他们两个人都看着他，就把这个炭再放回去以后，哦，这炭又红起来了。后来牧师说，时候不晚了，我走了。这个弟兄就看着那个炭被拿开以后就黑了，放回来以后又红了。后来想起来，原来神借着他的仆人提醒他要回去聚会。很快就弟兄就复兴起来了，感谢主。加州的红木，大家都很多红杉木哈，大家知道它是很高大，有些年活得很长，有些两千多年了，高的时候90米、100米，是很好的木材，做家具很好。但是红木在加州遇到大火、遇到暴风、遇到一些洪水的时候，这些红木都容易生存。请问红木是不是根很深啊？有没有人知道红木？去过国家公园哈，红木根并不深的。但是红木有什么特征吗？大家知道为什么大洪水冲过了，火烧过，它们又长起来？红木的根是连在一起的，有的时候那些红木国家公园的根啊，连在一起几个公顷之内都根都连在一起，它们彼此输送原料水分养分。红木的根连在一起是红木生存抗拒自然灾害的一种极大的秘诀，也是给我们神的儿女极深的提醒。我们生活在这个破碎充满各样的艰难危机，也有内心罪恶的这样的时代里面，但是一群蒙神救赎的儿女，我们要立定心智，按着上帝的吩咐，按着他的心意，能够活在群体中间。软弱了，跌倒了，也不害怕，神恩典够用，彼此的帮扶仍然在那里。所以坚定的立志在主面前，我软弱也要软弱在我的弟兄中间，我的姐妹中间，求神帮助我，也请弟兄姊妹关照我。你敢这样说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不会像那个炭火一样很快熄灭的。相反，回到神的儿女中间，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是破碎，都是软弱，但是靠神的恩典在一起，活出一个合一彼此相爱的生命来。坚定的立志这样做，一群破碎的人立志说，神这样吩咐我就去做，我们坚定的活在一起，软弱了你帮助我，我帮助你，立定这样的心智，求神用这种心智和生命的见证来吸引我们的社区。社区看不见我们敬拜歌唱有多好听，社区看见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在充满孤独破碎的这样的时代里面，许多人内心极度的空虚，极度的疏离，极深的孤独感。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你有这样的一种丰富属灵的资源赐给我们，能够与主你自己彼此相交，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交。 愿主的吩咐常常帮助你的儿女，在这充满孤独疏离的世界里，因着坚定顺从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生活在一起，按着主的方式，圣灵的帮助，话语的教导，和你的百姓在一起，我们彼此相爱，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关照，彼此包容，甚至彼此提醒，好让主的生命借着这样彼此相爱的群体，将你的荣耀，你的爱彰显在这充满破碎的世间。奉耶稣名求，阿门。